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圆明园西路肖家河桥北向南的方向车多，行驶缓慢，请您注意绕行。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4北京音乐广播，200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2018年继续出发，继续相伴在路上。报时，报时，报时！北京时间9:01:38，好像每天都挺准时的哈。你呢？准时收听我们的汽车音乐会了没有？左边的朋友，新朋友哈，欢迎你们把微信二维码发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微信二维码，发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汽车的全拼 FM974，把你的微信二维码发到这里。好，老朋友呢站在右边哈，在我们的家族一群和二群当中来发位置发红包。最近有没有发工资的朋友，或者手头不太紧的朋友，来发一下红包了。好了，我们的官微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汽车的全拼 FM974。 上午9点，阳光刚好。Turn on the radio， 选到 FM974北京音乐广播。 这里就是北京上空没有压力的汽车音乐空间，汽车音乐会。我是腾斌， 调到专属节奏，开始一段汽车音乐旅途。汽车音乐会和你一起一趟环保，轻装出行。 价值约8650万元人民币的超音速汽车公开测试了，到底是什么样子呢？秋季自驾圣地稻城亚丁在哪里呢？进入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据报道，寻雀猎犬超音速汽车在英国机场完成了首次的公开测试。测试当中，最快时速是每小时320公里，最快时速可以达到320公里啊！这项测试呢，旨在为打破每小时1000英里的新世界陆地速度记录而做准备。整个团队呢，共完成了2次测试，在测试时车辆在8秒之内从静止时速加速到每小时210英里。驾驶员表示说，在这条2.7公里的跑道之内，要想使一辆5吨级的汽车停下，是一个巨大的挑战。特别是在我的脚离开油门踩踏板之后，汽车还在持续加速，怎么好像感觉是以前做过的一个噩梦？就是做梦的时候，你知道我做梦的时候就老是做梦，这个车就是停不下来，使劲踩刹车它也停不下来，就是那个就是刹车失控的感觉。然后还有坐电梯的时候，我总是做梦，就是梦见那电梯往上走，然后从楼顶冲破了。冲出去了，不是像人家那种下坠的感觉，我好像这梦跟别人都是正相反的。你呢，有没有做过类似这样的梦？不过要说呢，这个是现实当中啊，确实这个车因为很重啊，所以把它停下来制动的话呢，确实是有一定难度的，所以开这样的车要千万小心，特别时速如果达到这个每小时1000英里的时候，要想停下来消化很长的时间吧。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马上来揭晓2018年度第45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0到第16位的歌曲。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20名 Pentatonix Can't Sleep Love。 Tell me am I going crazy、 Tell me have I lost my mind。 第19名 刘维美味超能力， 美味 十八名， 可米小子爱像什么？ 爱像什么？ 爱像拥抱着风。 第十七名， 罗大佑恋曲1990。 或许明日太阳西下，倦鸟已归时。 第十六名， 孙燕姿 Honey Honey。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Yeah. Tell me am I going crazy、Tell me have I lost my mind. Yeah. Am I just afraid of loving it、Or am I not the lucky kind? Yeah. Kissing in the moonlight, movies on a late night, getting old. I've been there, done that, supposed to be high, but it's just cold. Yeah. Somebody wake up my heart, light me up, set fire to my soul, yeah. Cause I can do it anymore. Yeah. Give me that 带来这首 Can't Sleep Love， 上周第26名，本周上升6位，来到第20位次。好了，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上周第29名，本周上升10位，来到第19位次。来自刘维的《美味超能力》，希望在这样的歌声当中，大家可以了解这位乐坛的新人哈，刘维。广告小王子果然名不虚传呢，用美味来解决问题了，美味。超能力领教一下。 一个人感觉不好，需要些浓郁味道，丝滑的感受让你感觉一切会变好。有一种超能力，用美味解决问题，这 super energy 让快乐更靠近，两个人分享更好，一起快乐一起笑，一口超浓郁味道，幸福指数在升高。有一种超能力，用美味解决问题，让幸福更靠近。美味超能力，明天都能为你转起。哦，是 super energy， 带你去遨游天地，年轻的活力。

想和你在一起。 让波涛不断击打我忧伤的心灵，将我清晰的根洒脱，不会再烦忧。 可米小子的爱像什么，一听到这样的歌曲就想过周末了，心情都跟着飞扬起来了，好心情就在汽车音乐会。可米小子的青春感呢，有点像当年小虎队了，虽然也是以解散收场，但是他们的青春活力为岁月的高歌还是陪伴了一代人的成长。上周第37名，本周第18位，可米小子爱像什么。什么声音，有噪音吗？好了，继续攀升第17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你柔弱的黑眼珠和你的笑脸，怎么也难忘记你容颜的转变，轻飘飘的旧时光就这么溜走，转头回去看看是一匆匆数年，长茫茫的天涯路是你的漂泊，寻寻觅觅长相守是我的脚步，黑漆漆的古镇边是你的温柔，来时的清晨里是我的哀愁，或许明日太阳西下，倦鸟已归时，你将已经踏上旧时的归途，人生难淡淡的身影和寂寥的心情，永远无人的是我的双眼。 去的终点。空泛的你身影后寂寥的心情， 不想跟着他一起唱罗大佑恋曲1990。在处于听歌需要随身听 CD 机的年代，罗大佑这个名字是60、70、80后心里绝不能跳过的经典。1989年，杜琪峰执导了由周润发、张艾嘉主演的电影《阿郎的故事》，片尾正是用作这首歌曲《恋曲1990》。伴随电影的上映，还有多个奖项的肯定，罗大佑的声音再次震撼华语乐坛。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17位，罗大佑恋曲1990，再跟着他一起唱吗？好了，已经渐渐走远了，我们继续攀升，转换情绪了。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期待一个好日子，工作不是我操心，梦随便想想东西，我喝一杯茶也可以，写封信什么也可以。往日中又想起你对我的若即若离，生气了也没痕迹，我忽然很想拥抱你，吻你措手不及，却只能想象而已。 Honey Honey， 要对你说声对不起，我总是没时间。 飘入到云朵当中，看着他的容颜，好像看到了天使。一些大家熟知却又淡忘的亲切的乐器，仿佛将你置身在童年的音乐教室当中。哎，孙燕姿同学，这个乐器叫什么名字啊？长笛。你会不会吹一下呀？不会。这个呢？三角铁。那个呢？鼓。那个呢？镲。

destructive lover. Baby, you were like no other, wrecking all of us. Baby, now I'm taking cover. You're my destructive lover. Baby, you were like no other, wrecking all of us. 自 Frame Music 这首 Waking Ball， 上周第25名，本周上升10位，来到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15位。这首歌曲也是红遍大江南北哈。除了心甘情愿被洗脑的节拍之外呢，歌迷们更是说副歌部分是洗得停不下来哈。Frame Music 也是迈向30岁年头哈，他的唱作无疑也是越发的成熟和自信了。去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把你的手指像太阳升起来的方向，我有一种能像风的力量，世界再大也不怕握紧拳头拿下，紧不像撑不了伟大，有一种让我活着的理由，让我像风一样自由的跑，有一种让我快乐的理由，像孩子一样的笑，眼睛看得大如地方，勇敢去征服它，眼睛看不大的地方，用力量把我指引它。 Let's fun run fun run手指像太阳升起来的方向，我有一种能像风的力量，世界再大也不怕握紧拳头拿下，紧不像撑不了伟大，有一种让我活着的理由，让我像风一样自由的跑，有一种让我快乐的理由，让我像孩子一样的笑，眼睛看得大的地方， 自胡彦斌。人生总是遇到很多困难哈，这是常态呀，只要不放弃总会否极泰来。这首歌曲传递爱情的这种能量哈，爱情胜过面包的信念。胡彦斌借由这首歌曲呢，也是借由这张专辑，让生活当中遇到困难的人得到宣泄，获得勇气向前冲。经常说嘛，失败是成功之母嘛，没有失败哪有成功，成功呢就是站起来比摔倒多一次，对吧？这就是我微信的那个签名。上周第22名，本周晋升到第10岁，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我敢回来，你却刚好离开，我们的恋爱爱不来，同一屋檐，却无言，爱就不来。

喜欢你来自 Beyond， 这首歌可以说是黄家驹直抒胸臆之作，旋律上乘，结构简洁，但却十分的耐听。这首歌呢，也可以说是一封迟到的情书，一首关于爱的忏悔之歌。黄家驹的演唱柔情万种，可是背后呢，却隐藏着深深的痛。上周全新推荐，本周空降到汽车音乐排行榜第12位，不愧是 Beyond 啊！喜欢你。好了，继续攀升第11名歌曲，又要转换情绪了，做好准备了吗？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如果我说爱我没有如果，错过就过，你是不是会难过？ 梁静茹没有如果，上周第28名，本周上升17位哦，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11位。好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非常好听的汽车音乐会，稍作休息，回到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小时，不要走开。 汽车音乐会 Auto Music。 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征集结束，评选开始。关注北京电台、北京电视台和北京时间歌唱北京活动官网，歌曲评选请投上你的一票。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歌曲展播。十年前，曾为2008北京奥运会创作的歌曲《祝福北京》，为我们许下了999个美好心愿，而在十年之后，这份带着阳光与期待的祝福再次披上新衣。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收到一首全新创作的作品《祝福北京》，由著名的词曲作家石迅毅、胡旭东创作，中国女高音歌唱家陈思思演唱。陈思思拿到歌词之后，她有了这样的感慨：

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王府井西街、台机场大街南向北的方向车多，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7.4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Here we go, lost little lessons. Sometimes I mess up my intentions. I get lost. The cost was losing everything I'd known. Laying here staring at the ceiling. Sometimes still dealing with the feelings. If we've been, what I've done, I'm so far out there on my own. So quick to point the finger, to find the one to blame. So hard to realize I kept getting in my own way. 刚刚演戏的这首歌是来自西城男孩 Westlife 的这首 Beautiful World。 这首歌呢源自于他们的最后一张新歌加精选集 Greatest Hits 当中，歌曲的 MV 呢收录了西城男孩出道14年的点点滴滴。 这一切都将成为乐迷们永远珍藏着最美好的记忆。所以你听起来有点淡淡的感伤在其中哈。Beautiful World， 但是却唱出 Say Goodbye 的感觉。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啊，汽车音乐会一档非常精彩的节目。那么你在哪里呢？正在收听的话，方便的话呢，也欢迎你来刷一下存在，搜寻汽车的全拼 FM 九七四，汽车的全拼 FM 九七四。更欢迎你把你的微信二维码发到这里，我先扫你加你为好友，再把你拉到我们的线下大社群当中。线下大社群的将近一千人哈，大家一起来聊生活，聊音乐。好了，进入到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来推荐一个非常美的适合自驾的好去处。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今天来推荐的是秋季自驾圣地稻城亚丁。壮丽神圣的雪山，辽阔的草甸，深郁的森林，还有如明镜般通透的海子，雪域高原最美的一切几乎都汇聚在这里了。所有的景致保持着在地球上接近绝迹的纯粹。这里是最好的香格里拉，是水蓝色星球上最好的一片净土。十月的稻城亚丁，草地已经枯去，枯成了一地的山榕，冉冉的，温暖的，绿色、黄色、红色的树木装饰着高山，繁如织锦。海子尚未冰封，平静的湖面依然倒映着壮美的雪山。此刻的圣地香巴拉只属于你一个人，把自己放飞于大自然之间，外界的纷扰会远离你。十一月去这里看一看吧，稻城亚丁推荐理由：太美了，五颗星。 谁画出这天地，又画下我和你，让我们的世界绚丽多彩。谁让我们哭泣，又给我们惊喜，让我们就这样相爱相依。 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接下来要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的歌曲，邰正宵《一千零一夜》。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起飞，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 他的歌声温柔而有男子气息，他做的词凄美而又浪漫，他扮演的角色忧郁而耐人寻味。是时候送出这样的一首经典作品了，邰正宵《一千零一夜》。 他总是不言不语，黄昏等的天未明，拨弄着怀中那把无弦琴。诺言随风都飘零，梦中人还是没捎来一点消息。一千零一夜，没有一夜不思念，每一份想念化作不成双的蝶。一千零一夜，没有一夜不流泪，流到心里面变成雪。那一夜一场大雨，愿你的花落满地，那是他为他种的金仙菊。当有人劝他放弃，他会微笑看着你，心中紧紧握着发慌的回忆。一千零一夜，没有一夜不思念，每一份想念化作

yourself free, free, free, free, free, free, free, free. 来自 Linka， 非常轻快的一首作品，听着是不是嘴角都上扬了，心情都飞起来了？专辑当中很多歌曲都像这首歌曲一样，回归清新和爽朗的曲风，给人一种特别放松的感觉。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最后一个时段，如果错过我们最后一个时段，你会错过很多精彩，比如下面这首歌曲，刘惜君重新翻唱的《美丽心情》。本德露露我们听过本德露露的版本，但其实本德露露也是翻唱了啊。刘惜君呢再度化身了这种情歌的演绎者，如释重负的美丽心情，不负长夜里那颗流过泪的心，安心地走在明日的晴天里，温婉如玉的歌声，富有画面的叙事歌词。时隔将近20年，刘惜君重新演绎这首姚谦作词、中岛美雪谱曲的情歌经典，歌声当中记录了多少人的爱情物语呢？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起飞，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 总算过去，天空微露淡蓝的晴，我在早晨清新的阳光里，看着当时写的日记，原来爱曾给我美丽心情，像一 只有被辜负而